第66集，在白静成名之前，白墨靠卖力气营生，所以扛着两箱啤酒爬楼梯一点也不费劲儿。边走边跟许苏瞎聊。 上午去军汉找你，你同事怎么一个个都怪模怪样的呀？像我跟见鬼似的。 许苏没脸说自己成天被傅云宪当着全公司的面锅耳瓜子，只能说， 他们自诩是精英，看谁都是这副脸孔。 白墨胸无点墨，也从不以为耻，听到这话不痛快地皱了皱鼻子。 就看不惯你们这些所谓的精英，狗眼看人低，读书好了不起啊？ 许苏笑了，顺毛安慰白墨。 哎呀，谁敢看不起你啊？你挣的比他们当中一大半人都多，这年头有钱的才是爷呀。娱乐圈来钱快啊，哪像你个傻子呀，这么好的条件不想着入行当什么律师助理啊。 许苏家住二层，很快就爬到了。白墨倚着门口喘了口气，等着许苏掏钥匙。 哎，你那个原来是你今晚播第一期吧？我妈一个星期前就兴奋得不行，还说要录下来反复看呢。 没想到身子一晃门就开了。白墨扛着啤酒进屋，诧异地问， 你小子出去都不锁门的？ 许苏扒拉了门锁几下，见弄不好，索性瞥了他，直接进门。 门锁好像坏了，房东一直没肯给我换，我也懒得管他，不怕遭贼惦记啊。 许苏放下手里拎着的吃食，又替白墨搭了把手，把扛着的啤酒卸下来，不以为然地说， 这破地方有什么值得惦记的呀？贼真来了都得含着泪留下200再走。 白墨环视四周，还真是床头屋漏无干处，太磕碜了。房间太小，没有放沙发的地儿。两个人打开电视等着看《原来是你》，直接在床上架了块木板当餐桌，准备开吃。许苏在白静面前是奴隶，在白墨这里就是地主，对他吆五喝六是习惯了的。白墨打也还手，骂也还口，但基本都是做样式，从不往真里闹。原来是你之前播的是新闻，许苏不怎么关心国家大事。他以前喜欢一个叫林思泉的新闻主播，喜欢他的儒雅恬淡，风度翩翩。但不知什么原因，林思泉后来离开了电视台，新来的主播是个花架子，他看不顺眼，就再也不看这类正儿八经的新闻节目。许苏与白墨并肩躺着，问他， 怎么不带女朋友一块来啊？ 白墨嗤的一笑，摸出手机扔给许苏， 你看中哪个啊？我这就叫他过来。 许苏当真不客气地接过手机，点开相册，一张张地挑拣，还真是艳瘦环肥，什么样的都有。然而翻了一会儿，手指突然僵住了，他盯着手机屏发怔， 瞧你眼睛都直了，相中哪个了？ 白墨拉开易拉罐，一仰脖子猛灌一口啤酒，凑过头来看，屏幕上是一张白净的照片，是在片场拍的，清宫戏。白静演的是一个宠冠六宫的小妃子，戴旗头，穿彩服，正撅着嘴吹电扇，模样十分娇俏。白墨劈手就把手机夺了回来， 别想了，你跟我妹啊已经没戏了。小丫头心太大了，嫌自己还不够火，成天想找个有钱的靠山，也不管别人有没有家室，或者是不是只想跟她玩玩。 白墨的思维很跳跃，没头没尾地来了一句， 这说明女孩呀一定得富养，我妹就是小时候吃的苦太多了，才变成这副唯利是图的鬼样子。 许苏暗暗地想，若是自己的孩子，甭管男孩女孩都得富养。他跟白静最黏糊的那阵子，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，儿子叫许思白，闺女叫许爱静，一听就是父母爱情的见证，多么喜庆。可惜朱颜辞镜花辞树，这世上越好的东西越难保鲜，爱情尤其如此。白墨见许苏发呆，在他头上特别爱怜地揉了揉， 你不是说有个发展对象的吗？还是个警花？ 许苏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 唉，这情况就复杂了。 以前白墨问过他， 为什么喜欢他的妹妹白静还非娶不可。许苏思考良久回答， 因为你妈妈做的饭好吃。 小时候每当他被苏安娜挥着笤帚赶出家门，不得已去白家借住，就会跟白墨一起挤在他那张小破床上，两人还时常为了睡相的问题打架。起初两人身材相仿，动起手来也互有胜负，但后来白墨开始发育，个头一下窜过了1.8米，肱二头肌也变得异常饱满，跟小丘似的耸在肩头，许苏反倒再没输过，因为白墨把他当成准妹夫，一直让着他。如今的白墨又高又帅，蒙当艺人的白静的福，他是圈里小有名气的模特经纪人，兜里闲钱不少，身边红颜无数，外头人管他叫墨哥。两个被酒精麻痹的男人在小破床上嘻嘻哈哈闹作一团，没听见手机铃声响成一片，直到房门被人推开，才猛然反应过来。抬眼看清来人，许苏抬腿就把白墨踹下了床。他坐直坐正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敛尽，抓耳挠腮地说， 啊，这是我发小，这是我老板。哟，黑金豹啊，好东西啊。 白墨是吃惯了燕翅爆肚的，但这么好的东西也不常见。他自说自话地从傅云宪手里接过打包的日料食盒，把亲妈做的大肘子都抛在了脑后。 没眼力劲的东西。 许苏翻了个白眼，拿胳膊肘搡了搡白墨，压低了声音提醒， 快走。 除了一张书桌一张床，屋里再无容人之地。傅云宪也在床边坐下了。许苏扭头往那个火柴盒大小的厅里跑，说要给他去倒茶，被傅云宪一把拽住手腕强行拉回来。 怎么一见我就苦大仇深的，刚才不还笑得挺开心的吗？ 许苏在傅云宪面前也笑，但那笑容总撇不了巴结的意思。没在白墨面前这么潇洒自意，无忧无虑，尤其是近些日子，许苏使劲扯了扯嘴角，努力想挤出一个令对方满意的笑容来，结果一想到还给蒋振兴的那70万，笑容又蔫了。傅云宪微微皱着眉头，一双深邃的眼睛在灯光下晦暗不清，一点也瞧不出高兴与否。半晌，他在许苏背上轻拍一下，说， 都是你喜欢的，吃吧。 许苏如临大赦，悄悄喘了口气，走两步去把傅云宪带来的两个食盒打开。刺身附有冰袋冷藏，烤物还是热的，这些食物被分门别类的摆在盘中，瞧着非常新鲜。电视里放完最后一个广告，时间刚好，原来是你开始了。